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民进党立委张廖万坚还有黄国书今天踢爆位于苗栗县的裕达科技大学涉嫌与中介代办公司合作，招揽菲律宾大学毕业生来台留学攻读硕士，但是学生入境之后却签订非法打工契约，强迫学生不得拒绝工作安排，如果不从视同违约，要求自愿退学，契约还设保密条款，如果泄露工作内容罚款50万。张廖万坚今天公布春季班国际生工作班表，尽管校方说明攻读时薪150元，每周工作12到20小时，不过实际班表却发现学生连续2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8点，一周工作40小时，学生薪资单24640元，还得扣掉交通费、2000元的辅导费，还有11000元的学费。教育部次长刘孟琪批评校方逼迫学生签下不平等协议非常可恶，后续移送检调单位调查，也会协调第三方妥善安置学生。前副总统吕秀莲推动的台湾和平中立公投预定明天正式递交第一阶段10000份联署书到总选会，吕秀莲说将在4月完成第二阶段联署后，配合明年总统大选投票日同步公投。吕秀莲指出，这次和平中立公投主文为您是否同意台湾应向国际宣布和平中立，台湾和平中立的战略意义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共存，并且消除台湾与他国合作对抗中国的忧虑，也要与美国日本强化价值联盟，消除美日担忧台海安全，台湾只有成为和平中立，人民才能真正当家作主，台湾为第一岛链中枢，战略地位无可取代，在美中两强争霸中可以发挥杠杆作用，绝大多数人民希望与中国和平共存，又能维护台湾主权、尊严和价值。中国全国人大即将审查的外商投资法禁止施压外国公司转移技术，要是法案通过，保护知识产权，防止强制性技术转让就将法制化。美国媒体直指有助结束中美严重的关税贸易战。美国之音认为，今年两会重头戏就是外商投资法，宣告中国想要结束与美国的贸易僵局。报道指出，美中贸易战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美国指控中国窃取或者是向外国公司施压，要求转移技术。中方虽然一直强硬，但是中国在去年经济成长率降到30年来最低的6.6%之后，不得不屈从压力妥协。中国外商投资法将在这一届的中国全国人大立法，没有把台资纳入外资，港澳台企业可能不再享有外资优惠。全国人大发言人张业穗今天明确表达，制定外商投资法不会改变港澳台投资的法律适用。张业穗强调，港澳台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港澳台属于单独关税区，来自港澳台的投资既不同于外资，也不完全等同于内资。管理港澳台投资的制度必须根据实际需求不断修改，进一步为港澳台投资提供更开放、更便利的营商发展环境。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明天开幕，8号开始1连3梯审议外商投资法。条文明确规定，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也就是取消逐案审批，禁止和限制外国投资者投资领域，将以清单明确列出，清单以外的充分开放中外投资享有同等待遇。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39点，来到10349点，成交金额1373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213点，21816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3点，2191点。 中国上证指数上涨77点，涨幅2.58%，307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62点，涨幅3.95%，952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79点，2909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3点，3244点。今天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其他各地多云到晴。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含绿岛蓝雨，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空旷地区阵风较强。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纯净温暖的柔美嗓音，日本疗愈系美声天后安索里安佐里，2019美好时光台北演唱会，3月16日松烟成品展演厅，购票请洽 KKTix、全家便利商店、羊毛雨花咖啡店。Welcome music。叶同学高二， 我理科很强， 社会科都吊车尾， 啊就不喜欢背嘛。 普林斯顿的老师却说，社会课不是用背的，是用理解的。 怎么可能？ 有没有搞错、啊、上过课以后，学会理解和整理，发现社会课真的不用死背，就可以记得又快又牢、欸。这次历史考竟然比数学还要高、欸。哇 哦、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没有谁知道你的孤独是什么形状。流行钢琴大师 VK 课全新专辑《光无尽坠落的美丽》绚丽发行。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谢振廷。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Thank you. Boys and Girls 来自于滨崎步的歌曲。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在第一个小时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在下个小时呢，我们会访问最霸气的八七乐团。有任何的忙需要帮忙，欢迎你把你的问题、把你的困扰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我是玛丽哥哥，待会就到了。哥哥就甘心哎，因为哥哥的太太卡提亚最近得了肠胃型感冒，十分的不舒服。身为人夫，在中午时间是会特地回家为老婆准备病人可以吃的食物，照顾一下病人的，给他掌声鼓励鼓励。App 上的一片叫好，我相信我刚刚的发言为我们的精神领袖欧马克的好感度起码帮他加了9亿分。 Moonchild Escape。波源帮帮忙，我的 LINE 上礼拜被不知名的电脑试图登入两次都没有成功，我该换密码吗？你烦恼你就换喽，这什么问题？但是不知道大家的脸书前一阵子有没有这个困扰？就我的脸书呢，前一阵子我常发现说，我又没有按这个粉丝专页赞，怎么有一天莫名其妙就是我已经按赞又追踪他？那第一次我想说，可能是我在滑的时候，他可能是广告浮出来，然后我不经意的按到，因为那些粉丝专页是我平常根本就不会逛，就离我的那个同温层很远的那一种。他说可能是不小心按到了。后来又有第二次按了其他的，又有第三次按其他的，我还怀疑起欧马克，因为我曾经在他家登入我的脸书，但是因为他要请他帮我那个写东西，所以我没有登出，我还骂他说你不要半夜再帮我偷按一些很奇怪的粉丝专页赞好不好，他说我没有。后来我就发现好像不止我这个困扰，就是莫名其妙，就我不知道哪个城市出了问题，但我看后来有人建议的解决办法是，就是要么你就是更改你的密码，要么就是好好整理你的那些游戏的应用程式，你很久没有用那一些，或是你曾经什么下载什么 app 都会要你按同意的那些，把它整理一下嘛。我就大刀阔斧的该删的就删，该整理就整理，它就好了。 Oh, man. 球 Globe 的 Freedom， 请你帮帮忙。他说呢，他使用 Cat 粉底液会长痘痘，有没有什么不会长痘痘的开架式底妆产品呢？它是混合偏油肌血血，油肌又香又好搓。开架粉底液我没有研究，有人是在用开架的粉底液，你也是会长痘痘的吗？你也是混合肌偏油吗？你用哪一款开架觉得蛮好用的呢？要不要推荐给秦怡呢？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定要用粉底液，因为我听也是听说来的，就混合偏油越容易长痘痘的人，有人建议是说，与其用粉底液，不如你可以试试看用粉饼。誰のもとにも訪れてくる。だけど見つけられない。一人考え込んで何も答え出せずに力尽きそうな時こそ。讲到爱，就是之前呢有一阵子在节目中也常放，就是那个在联谊的时候，日本的女生有个那个联谊之歌，就是叫人家那个 REULO， 哇，我已经完全忘记那个歌名叫什么了。前一阵子呢，就也有很多人在分享，那是不是大阪那边的女生在讲，就是你知道会挑逗男性，让男生很开心的 REULO， 你们有看到那个影片吗？教你怎么虏获男性的芳心。那歌曲呢，来自于东京斯卡乐团。那因为那一个是跟日文有关，那日文的发音开头 REULO， 所以有时候我也蛮好奇说，如果完全不懂日文的人看这个影片，还会觉得好笑吗？问卡提亚尊夫人的身体还好吗？ 很不好哎、 怎么会这样？ 对啊，怎么会这样啊？ 是狂拉吗？还是狂吐？ 没有，不拉不吐，可是发烧不退，就是吃完药以后退， 然后可是过一阵子又烧起来了。 对啊，而且原本咳嗽没这么 严重。 对啊，就昨天反而变严重了。 要不要换一间医生看一看？ 马上就换吗？三天都还没过哎。就是 吃了三天份的，可是我觉得 没有啊，现在就吃了第二天的份。 哦， 我是觉得今天还是要给袁医师看一下。 你说再回诊？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 如果一直发烧不退，蛮麻烦的。嗯，因为烧就是你一直在发炎嘛， 对啊。 然后你吃了就好像你压不住它嘛，嗯、就吓到哎、欸、要来要来先跑，要又走了，我们出来喽。 很恐怖哎、 欸。有人说让我们欢迎新一代好人夫 啊， 在你不在这段时间，我替你好感度上升了5亿点。 真的假的？ 嗯，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真的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因为身体不健康，就是你自己不舒服之外，你会让附近的人也一起不舒服，就是你要花很多心力去照顾他。 有人说，请人夫顾好自己的身体。 嗯哼，谢谢。 大家耳朵怎么这么利啊？在欧马克来之前，我自己觉得我帮他上升了9亿点，但他来之后，我又改口说5亿点，中间那4亿去哪了？ 去哪了？ 因为我羞耻心上来了。阿康， 阿康 呀！

Mary 这首 Radio。 曾先生帮帮忙，最近喉咙沙哑，有什么解药吗？感恩谢谢您。 不要抽烟，不要喝酒，不要喝咖啡，不要喝茶，不要喝任何刺激性的东西，不要吃辣的，不要吃葱， 最激进的就是不要讲话。 Yep。 这个我完全不知道，可能要再请那个在收听的大家，你有推荐的可以跟他说说。请问厨房型热水器有推荐吗？是什么很小那种，在外面租屋你会看到那种小小的格子，那个叫厨房型热水器吗？还是是我想象错误？ 热水器为什么要放厨房啊？ 厨房型，那厨究竟厨房型热水器那什么？ 查一下。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 Radio Live 版本呢。 Live 现场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陪着你咯。PC 帮帮忙，有的时候我常常想对上司不利，我要如何排解这样的负能量呢？ 对上司不利是说想要杀了他，或者想要揍他， 想要踢他的屁股，想要踢他后膝盖，想要拔他的头发。 这不是每天 想要弹他的额头， 我每天都在经历的啊，就吴玛丽每天在对我做事嘛。 只是我真的出手了。 对啊， 久了他就享受了。 屁，我才没有。 还是你会有那种互相排遣负能量的朋友呢？像我知道我个朋友，就是他平常工作上可能他。这个反而不会对我们抱怨，就是工作上他就是跟另外一个人结成了可能有点工作联盟的感觉，所以两个人就是 吐苦水联盟。 对，一受到上司什么，马上就转在那个 LINE 狂飙这样，然后他们两个都知道，我们就是会对对方疯狂抱怨我们公司上司的事情，就是 这样很棒。 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结盟， 对啊， 也蛮不错的。 而且你也不会把那个负能量跟一些堆积、跟废物、跟垃圾，然后带到其他的朋友圈跟人际关系。 因为你已经选，你们已经找到命定了彼此，这样。Time goes by。吴小姐帮帮忙，救命啊！我的衣橱塞爆了，谁有好的衣橱收纳方式呢？究竟你需要的是好的衣橱收纳方式，还是你需要的是帮你的衣橱做一次的 大扫除，就需要整理一下啦。 欸，其实每个人整理方式不同啊，有的人就喜欢觉得挂起来，然后那个衣架都选一致的，不要选宽，那个会收纳比较多。有的人觉得折很平的收的比较多，有人觉得卷起来圆筒的收的比较多。这太各式各样了。 圆圆说呢，就是我看到你的小屁屁，就会想要刷你的小屁屁，帮你刷卡。这个心态是什么呢？是想透过肢体碰触来增加情感交换，还是满足自己的快乐呢？不是，他的屁屁在呼喊我， 就是满足自己的快乐啊！ 刷我，刷我，刷我！因为他常在就是很多地方就是做一些瑜伽，然后瑜伽姿势就是…… 我哪有常常？我只不过是站在 你就是会站在这边，你趴在这个后面机器这边，然后就是个好像一个石膏男神的样子这样子，然后屁股就微撅。 我很久没有这样子，我常常只是站在那边倒水或是干嘛，你就要刷卡。 欸，我讲五次刷卡，应该只有刷一两次吧，我没有次次刷。 对啊， 对啊，这样额度会爆掉的，我也知道。 True love， 有个帮帮忙说，强化玻璃的保鲜盒可以用电锅蒸煮吗？大家觉得 可以吗？ 因为这个我觉得实在是太生活太实用了，所以我很认真的去查了一下。 结果是 呢，首先你要知道那个牌子到底能不能，就是不一定是强化就行，你要知道它能不能耐热、哦，然后它上面有没有写说可以电锅或者可以进烤箱， 它一定会告诉你。 就是你最好是得到这样的证明跟保证之后，嗯、对对对。然后再来呢是，如果你是从那个冰箱拿出来直接去加热的话， 哦，不行吧？这个应该会， 因为对他说很有可能这样会直接会破掉，就热胀冷缩的关系。然后还有人说，嗯、你如果用电锅加热的话，那个下面不是会加水吗、嗯？如果那个水有碰到玻璃的话，也比较可能会破。另外还有呢，这个玻璃如果你之前有小小碰撞过，你外观虽然看不出来， 哦、 你看不出来有裂缝，但它其实里面是裂了，所以它也是可能会破。所以总而言之呢，基本上 劝你不要 强化玻璃，你就还是乖乖用微波炉吧。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Elsa. I'm 7 years old. I like swimming.

他们是慢慢说乐团，这首歌曲叫做《再见快乐》。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到我们进整点的时候啦，现在先为你送上来自于曹格的《背叛》。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首次决策五选四，六个志愿怎么填呢？ TKB 征战落点系统采用即时大数据掌握落点，追踪校系，加入粉专500组免费 VIP 序号，助你金榜题名，个人申请逆转上榜，书审面试交给征战， 快搜寻即时落点。 辛苦的你到他的音乐里休息一下吧。创作精灵苏运莹，感动单曲生活倒影，献给每一个顽强的灵魂。苏运莹全新专辑《幻》，索尼音乐与梦想当然温暖发行。 优福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995周第五名，瑞玛席丹，边吃巧克力边倒立。第四名蔡依林，脑功。第三名八七乐团，霸气。第二名泰坦 Titan Got Your Back 尬到底。第一名周兴哲，至少我还记得。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们是有感觉， 搞不懂属于你的祖先叫什么，气还要替你解套。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中油公司位于苗栗县通霄镇铁砧山矿场紧邻的平顶国小师生，从2月中旬就闻到了油气味道。抽用自家池塘灌溉的李明也发现水质不仅变黑，还浮着一层油污。直到昨天一场大雨，厂区外排水沟流出油污，厂方才坦承管线外漏。数十位李明今天集结厂区外抗议，县环保局指出，他们也是昨天才接获中油通报，今天已经派员采样水质。中油碳采事业部指出，2月18号测试新天然气井产线的时候，怀疑一条地下备用管线外漏。3月1号开挖确认，厂区内埋在地下1.5公尺深、连接半产水池的管线破损，以致半产水渗漏，出估外泄5000公升，受污染土地范围还要进一步采样调查。最后中油和居民协调达成了4项共识，厂方3月底前完成水质及土壤污染采样报告，由厂方提供灌溉用水，厂方拟定休耕还有后续赔偿方案，每天派员巡逻落实外漏公安通报。台中火力发电厂迟迟没有依照105年公布的台中市公司场所管制生煤及禁用石油焦自治条例规定，将户外生煤堆置改在封闭式建筑物内。台中市环保局今天依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开出30万元的罚单。环保局指出，中火的生煤仍然堆置室外，虽然采用防风墙以及洒水抑制扬尘，但是不符合自治条例规定。自治条例已经给予3年的改善期限，中火直到去年7月才开始施工，工期严重落后，环保局必须开罚。行人走在斑马线上却受撞击死亡的案子频传，学者点出了台湾斑马线设计3大不当，包括了位置不当、照明不当、缺乏防撞功能，以致斑马线成了行人的潜在杀手。交通部希望地方政府提出行人量大、高龄者多、学校周边或者是事故率高的路段，选择10到20处改善。交通部分析，近来行人行经斑马线事故主要为大型车辆视线死角还有内轮差，根本的解决方法还是鼓励大型车辆加装行车安全辅助系统以及转弯时的告警设施，有效提醒驾驶人和行人注意。高雄市一名严姓男子去年8月涉嫌酒驾与机车擦撞，酒测值高达 0.7， 警方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一审法官发现，这是严姓男子第5度酒驾，而且近5年就有3次，依公共危险罪判刑8个月。严姓男子上诉提到，自己已经和对方和解，哀求身负经济重担，希望法官轻判。不过高雄高分院认为，严姓男子不知汲取教训， 不论缓起诉或者罚金，都无法预防他再犯酒驾。日后如果再酒驾导致更严重死伤，恐怕更难承受后果。今天维持原判决8个月定验，延禧男子必须入狱服刑。受农历春节长假影响，二月车市大幅衰退，单月挂牌19640台，比去年同期衰退了27.2%，比起一月更是腰斩，月减55.5%。累计前2个月挂牌数63783台，比去年同期衰退了14.8%。展望3月，虽然各品牌都有新车上市，不过上市初期还没有放量交车，单月挂牌数估计35000台，累计第一季挂牌数不到10万台，相较于去年同期可能2位数衰退。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219点，涨幅1.02%，成为2182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4点，2190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28点，来到302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现在上涨199点，涨幅2.18%，936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82点，2899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7点，3247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39点，来到10349点，成交金额1373亿。今天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其他各地多云到晴。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含绿岛蓝雨，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空旷地区的阵风较强。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深夜情歌，你好，我是维娜。 你好，我好像爱上了一个人，但是， 喂。 一通跨越时空的电话，一段揪心的亲情救援。蔡灿德、房思瑜，4月19号，台北城市舞台，故事工厂，明晚空中见。购票请洽两厅院。当感情之间多了一条环子线，你熟悉的白天，我在黑夜想念。 首席全能男团泰坦全新EP Gaga Bass 第二波主打幻日线，2月22日全面发行。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大家好，我们是 87乐团。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同学们，我们最需要的是一个重新开始。 没去过让世界为我闪亮，挥双手跟我大声唱， 没人欣赏自己疯狂， 把所有烦恼统统都甩掉，全世界护卫我狂热，用梦想让太阳力绽放，黑暗背后总有光芒。 情绪再多激荡，没聚光灯世界为我闪亮，挥手手跟我大声唱，没人心脏自己疯狂，把所有烦恼统统都甩掉，全世界会为我狂热喧嚷，有梦想让它用力绽放，黑暗背后总有光芒，随着太阳最梦最远方。 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要访问这个乐团呢，其实好久好久之前，在农历年前或是农历的时候，我就一直看到他们的新闻，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乐团要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因为通常就是演艺人员啊，就是过年是他们很开心的时候，因为难得可以就是好好休假休很久。他们好像是大年初一就开工了，你就看不知道在我们是苗栗还是哪边就开唱哦，然后想说。有必要把自己逼入绝境，逼到这个地步吗？让我们欢迎八七乐团。 我们是八七乐团，我是主唱艾诚， 我是 keyboard 手王彤， 我是鼓手豪杰， 我是贝斯手乐咖。 所以你们是初一就登台吗？ 我们其实在那个 好多年了， 台中 非常多年了， 彰化七洲公园。 对， 已经六年了， 我们还没发片就在那边开始唱了。对， 每一年都去拜年， 就变成一个传统、 拜年。 所以你们等于是很久很久没有一个完整的年假咯。 是啊， 对， 我们还有除夕夜在那边过的，在屏东，然后我们五个人去 Seven Eleven 买东西过， 然后我们还有在宜兰的别人的里长家 吃年菜， 吃团圆饭这样。 因为有时候乐团去表演，大年初一的话不可能来得及嘛。早上表演的话，一定前一天都必须要去彩排，去试音响。 我觉得单身也就算了，但有家庭的人这样弄好吗？ 我知道，对啊，主乐团应该是你们逃避家庭的一个 一个世外桃源来着。 马克，你完全抓到重点了， 因为我结婚了。 对，我跟你讲。再怎么辛苦的工作，也没有比带小孩辛苦，对不对？对不对？ 但是没有我们的吉他手啊，每次都是初一都是带老婆跟三个小孩一起去。 但吉他手今天没有来， 今天没有来，他重感冒，他说不要影响大家。 没有，他们不想来散播欢乐，散播爱。 好，带来这张专辑，就是其实当初你们组在一起，只是因为有一个活动找你们，好像组个团，有点像玩票性质。 电视台明视的尾牙，找我们， 对。 然后我们想说组一个，那时候我是艾诚啊、然后我那拿了超级偶像之后，我就去拍《新兵日记》就发福了，然后就其实就没有舞台，然后突然间我们经纪人就我们的吉他手也是经纪人打电话给我们，他说哎，明视有一个尾牙找我们一起来组团，他说团员有谁，我说团员有谁，他说有王彤啊、何豪杰啊、王建富，我听到这些人都是拍八点档的。我心里想说，你是要搞我？ 你是要组？他说你是要组一个开玩笑的团吗？ 我说你是要搞我？结果他说没有，我们一起玩一玩。结果最后我们练了半年，练了快30首歌啊，口水歌 练好多、哦， 就拿了30首口水歌一直练一直练，然后希望这半年练好之后可以上那个明视的电视台，然后最后没有上去，明视电视台说 尾牙， 我们尾牙，我们的电我那天舞台太小，你们人太多了，6个太多上不去， 太过分了吧， 我们就没有上那个尾牙。 对， 可是这个尾牙的这个通告很提前呢、欸，就是让你们半年前知道，就半年前让你练呢、欸。 对啊，结果没有上去，我们其实挺老实说挺 失望 的。 对， 但是没想到商演一直来。 因为大家就觉得，大家不觉得我们是什么？ 哎、欸，可是那时候你们没有登上台，可是那大家就不会有管道知道说 你们有组一个团。 媒体有来访问我们，就是说，哎、这群演戏的变成乐团，明视有一个新闻，然后那个新闻播出之后，大家就找我们去演出， 觉得太闹了，这个 对，太闹了。 其实平常像我跟王彤、王建富，我们因为八点档演员有一个好处，就是常常有时候会去接一些作秀，就是商演其实。 去唱歌。嗯，那其实说实在，那因为虽然那时候没有达到尾牙表演，但是因为其实有一些厂商还是会想请我们去唱歌。嗯，那只是说现在形态不一样了，以前是个人歌手带个一个卡拉带就去唱歌了，嗯，可是现在变成一个乐团形式，对他们来讲也没什么不好啊。 嗯，是更好吧，原本只要花一个人钱，现在花一个团的钱，更多人都到 了。 对，一样是一个人的钱。欸， 是不是？对对对，好像是这样子。 CP 值更高。 对， CP 值更高。 但是每一次去表演，他们都在台下问我们八点档剧情。 对 对， 哎，欸，真的耶！ 喂，我们是音乐人。 我今天是不会问的，我就算是很想知道，我都会压抑我的心。 来，你问问看，你想问什么？ 我不会问佳妹任何问题。所以那时候就是好，开始大家注意到，然后发了第一张。其实我相信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说，那一张应该也是就是好像有个就是代表作，我们都做到了。其实你们发完第一张，你们有想说你们要做第二张吗？ 那一张是为了创世的爱心餐会，嗯，要巡回为植物人筹款而去做的专辑，嗯，其实那个并不是我们什么发挥梦想理想的专辑，嗯，也不能说这样讲，但是为了那个创世要去募款， 有一个目的性而不是创造性的， 对，嗯，而且整张专辑都是以爱出发这样子的东西，嗯，那这张才是说我们想也不也是证明吗？ 没有啦，其实那张发了之后，其实说实在，我们应该有点走不下去。大家可能回去拍戏的拍戏啊，嗯，回去做自己的本职。对对对，那只是那时候就觉得说，因为我们的资源有限，嗯，其实第一张专辑的发出其实就是像独立制作，嗯，完全是我们自己的。自己五个当老板，自己 六个人， 我们花就是我们自己都 share 所有的一分一毫， 对， 投入这张专辑。那完了之后就觉得应该没有机会了嘛，也没有唱片公司肯要跟我们签，我们应该是没什么路可以走了。 我们只有一支拍 MV 的钱，之后 所以我们第一张专辑只有一张，只有一个 MV 耶，没有其他歌了，因为没有钱。对，那只是后来就觉得说应该走不下去，除非有唱片公司愿意签我们，但是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那后来就觉得可能就算了吧，那就是以后就当商演团算了。那只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在这音乐路上一路走来，其实很多贵人。那觉得这样放弃对不起那些贵人。 是， 不要讲别的好了，你说有哪一个乐团会有自己的录音室练团室工作室？ 嗯，你们有自己的， 我们有自己的练团室工作室，而且是 Avion 什么音响都设备都非常好的东西，嗯， 还帮我们装冷气装潢这样。 对，就是有一个贵人，他提供一个房间，然后呢他自己花钱去装潢， 对， 还装了日立的分离冷气给我们，所有的音响都帮我们弄好，那我们过去那边练团，那我们付房租水电。 这个贵人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地步？ 因为那个贵人是一个音响公司老板，他以前也是喜欢玩音乐， 对，玩 band， 他也玩乐团， 所以他后来他离开了玩乐团圈，他去做音响公司。那跟我们的那个 吉他手 阿修罗是好朋友，他说，嗯，那没关系，我现在有这个能力，那我就来帮助你们 圆 梦。嗯， 等你们哪一天真的红了，再来 还我钱， 再我还我就可以了。 对对对，那所以你知道吗？当时对我们来讲会有些压力。其实我们其实回去拍戏就好了。说实在的，嗯，拍戏的钱绝对比这个赚的多啊。 那间就真的就空着，如果你们不用就是没人用， 他是平常堆他的音响放着仓库用的， 对音响， 所以你看一路走来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贵人在帮助我们这个乐团。嗯，对， 还有粉丝给我们20万开签唱会的， 真的真的， 有个粉丝你知道吗？在丰原，他说他花钱去弄个签唱会，我们去表演就好了。嗯，那些所有硬体说他花的，他喜欢我们，然后演完之后还拿了一张25万 的 支票给我们，说那个是我们第二张专辑的经费。 你们真的很霸气， 啊，你知道吗？我们有这么多这些东西 资源， 所以变成 我们资源。对，其实说实在，我们资源很少。我们相较于唱片公司的乐团来讲，我们是没有什么资源，但 是 我们 很 多贵人很多，嗯，这也是因为这些贵人让我们 push 我们不断的。虽然我们知道可能不能做出什么东西了，嗯，但是我们尽力， 不想放弃， 对， 因为这些贵人。 所以你们就是坐下来说，好，那我们就好好来做一张八七乐团，我们想做什么专辑，我们来做一张这样子。 对对对， 上天让我们遇到了我们这个老师司徒松，就是新乐团的制作人。嗯，啊，这美国人，他如果这张专辑如果是要我们自己掏腰包做，我们也做不出来。嗯，因为他整张专辑到美国做要400万，他刚开始遇到我们就说，你们要找我做专辑吗 ？OK， 友情价，我一首歌40万，10首是400万。 友情价， 我们五个人在他面前眼睛瞪得很大， 然后没有人讲话， 我们没有 讲不出话来。 嗯，对，隔一天他就他那天晚上就问我们，如果有一天拍戏跟唱歌，你们有一天能够都能够让你们生活，你们能够选一样而已吗？嗯，这样， 欸，我看到这个我也觉得非常夸张，就是有新闻访问说，就是因为你们都演戏演那么久，你们就是在其他的领域是很有成就的，然后他们问说，记者问说，音乐跟演戏或是你们其他的或者我们印象中的主业，你要选哪个？五个人异口同声说，我们选音乐。 呀，真的，其实说实在，会有些人会觉得我们矫情。 因为 说实在 的， 我们演戏，我们演戏是比搞音乐赚钱。但是说实在的，我们对于音乐的热情是怎么讲？因为我觉得在舞台上在玩音乐，那感觉跟拍戏的感觉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你们现在如果宣传期就感受到宣传要结束要回去拍戏，不是很痛苦吗？就是啊，我爱的事情又要告个段落了这样。 其实我想社会上有很多人其实还是必须要去工作来维生，然后维持自己的兴趣理想 理想跟现实的平衡啦。 对，那除非这张专辑会获得很大的回响，才有可能让我们的老师愿意再掏钱做第三张，我们才有可能再把全部的精力花在音乐上。 而且我觉得现在我们很幸福啊，就是又有戏可以拍，又有音乐可以玩， 又有拉萨可以吃。 对，我觉得现在状况是我觉得自己非常好，非常幸福。 其实我觉得玩音乐很这样的拉锯是很好的，就是你跟现实跟你的梦想一直在拉扯，其实你在音乐上面会有很多的情绪不一样的火花， 对那种拉扯。如果你只是一直活在梦想的泡泡里面，你好像唱不出那么好听的歌，玩不出这么好玩的音乐， 你会跟现实脱节。但是如果你太现实的时候，你又跟一些那个感性的东西脱节， 就理性跟感性间 是要结合的。 那理性的问你们一个问题，这个是不是跟你们之前上节目的梗有关？是听众在我们的 APP 上留言说，那就再问你们一次，请问你们的出道日期是几月几号？ 哎，到底是几月几？ 我不打了。那天我在电视台打错，我到 是不是你们有参加就是陈哥 对有一个 陈哥的节目， 全明星 攻 略， 然后我们的主唱的，我们主唱竟然那么有自信的说出我们的第一张 2014年5月20号 片的那一天，其实那天不是我们出道，我们的真正出道是在2012年的， 但是确切是 11月23日， 就是我们在 是不是 我们在阿妹的他开那个报 吧 A 报， 但是11月 开一个出道演唱会。 回去查一下。 所以结论就是那天就算打错了，也没有想出一个正确答案。 拍谁拍谁？因为其实，在一般人的想法就是发片才 是 出道 嘛，对啊，发片就出道啊， 哪有什么发片演就是出道演唱会就算， 那次是我们第一次公开表演。 那他们怎么没有跟你们讲正确的答案？他们就走， 因为他们说他们查到的那个 维基百科也错 是错的。 但你们就莫名其妙第一题就输了， 对， 真的 好不容易。 那天你本来还有好多题要答的， 对呀， 对呀，你再去血池好了。 其实那个出道日期错了，其实还不丢脸啦。对对对， 你们还有更丢脸的吗？ 没事， 全世界、全宇宙都。 我们今天还要打歌吗？ 还要打， 我们有点时间给，对不对？ 对对，老天是公平，他给他很好的歌喉，但他给他很烂的处理能力。对对 对， 好，霸气乐团呢，今天带来这张霸气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杰作》。是在说什么杰作呢？是我们这乐团合在一起是一个无敌的杰作？ 不是，没那么骄傲。 其实我觉得那个歌词就是觉得说，他希望一个人都可以很洒脱的过，过生活，就是你不用说一定要有一个伴，要去找我就是我，我就是我自己生命中的杰作，对，要很洒脱的去过这个 一个人也可以很。是杰作，这个由豪杰哥来开口没什么说服力。 其实我想讲，其实我的心里是觉得说，我们每个人都想在工作上或家庭上，或者是在自己的成就上去找到我们自己的杰作。但是你不要忘了，就算你这些都有一天你都没有办法达到目的，但是你本身你这个人。就是上天创造最棒的杰作， 没错，要相信自己是最棒的， 相信自己是最棒的。 对，怎么办？今天乐咖都没有讲到话、啊。 鲜肉， 他是卖脸的， 卖脸，但是电台看不到你的脸哦， 所以电台很容易就静音掉、 哦。我们有直播，给他看一下 我們。哦，你们在直播是不是？ 对。 好， 你好， 我们来听听看杰作。 别太激动。他想走就走，勉强又算什么？昨天太笨重，没有必要带着走，何不放手？别怕寂寞， 这一生大半都是自己度过，有谁的承诺是做安慰就足够，别看太重走开，那些不从容，我就是我生命的杰作，与其叫理由不如感动，我对得起我，别太执着，相似的故事也有不同结果，可能性很多，当成誓言也不错，何不相同，别怕犯错，说不定判定比真结有内容，不需太温柔，谁说满分就快乐，别听他说， 记得从小到大都一样讲不听的自己，爱一良，玻璃心。 创作专辑，垂直活着，水平留恋着 EMI。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一生信仰， 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 张信哲未来式世界巡回演唱会，20194月6号台北小巨蛋，12月7号中午12点准时开卖。宽宏艺术。 我在台东感受海岸山脉的壮丽，拥抱太平洋的辽阔无尽。我在台东纳鲁湾旅行慢活，和自己对话。 I see you in 纳鲁湾，纳鲁湾大酒店现在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感情用事是我爱你最好的方式。 我不好，明明知道这段感情不容易走到老，我还假装不知道。 谭志华首张全创作专辑《感情用事》，深情主打《是我不好》，现正发行。 大家好，我是 Rima， Rima 西丹。 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现场为大家邀请到霸气的八七乐团。 大家好，我们是八七乐团，我是爱成主唱， 我是 keyboard 手王彤。 玛丽马克好，我是鼓手豪杰。 玛丽马克，我是贝斯手乐卡。 为什么又有预备音？ 这首歌呢叫做《流浪者之爱》。那我们请今天最想要发言的乐卡来介绍好了。 哇，这个对， 这首歌是我们跟老师合作之后第一首老师编过来的作品。嗯。其实那时候我们一听到这首，哇，真的好屌， 要整我们， 对对对，要让我们知难而退吗？ 然后艾辰就一直在练这首歌的时候，一直在摔麦，因为那时候他没办法唱到这么高的音， 没办法唱， 因为这首其实他的High key 一直在维持，副歌 High key 一直维持在那 边。哎、欸，其实不止这一首，就听完这张专辑，我第一个想法是，天哪，是在整主唱的一张专辑吗？那艾辰，你还有这整张都很累。如果你们有办，你们现在有办新专辑， 我因为这个专辑学了声乐哦，不然其实，在34岁以前，我都是靠本能唱歌。嗯，那四度松就说你要学声乐，不然你没有办法唱到我的歌。 嗯。好，好，好，好呛哦！ 而且他第一句话就是说，其实你是不会唱歌的。 哇，真的，真的靠腰，我跟你讲。 可是是不是有的老师路线是会先，我先给你个下马威？ 我先打破你， 我本来是这么想，但是最后练完声乐这三年回头看，是的。 真的 是以前是乱唱的，真的真的。 所以他跟你讲这一句话的时候，第一时间你可能是不服气的。 没有，别人讲我会不服气，但是他讲我不可能，因为他拿过56张白金唱片的一个人。我只是很闷，我睡不着而已。然后我就开始学， 他就开始变成那个上班族公务人员， 每天在房间 里面戴耳机8到9个小时， 对，但是最后练不出头绪，结果老师就从北京飞来4趟还5趟教我声乐，然后我刚开始还，因为他声乐其实真的很难懂，有点深奥，然后用了很长时间，到最后不断的调试，但是如果你没有学他声乐，你真的没有办法唱这些歌，所以必须学。 所以现在是艾辰2.0的状态了。 对，没错。 对，如果大家有记得艾辰在超级偶像发那张万人迷专辑的，跟这一张专辑是两件事了。 所以现在回去可能唱以前你自己的歌，可能也是 应该没有，应该不是这个感觉。 你有办法唱下万人迷的，然后用老师的方法唱吗？ 没有办法， 唱一下，唱一下啊！ 大家如果看直播，可以看得到那个艾辰的眼神，就是这样，不要乱起， 这个烟人自己搞我、 啊，对，干什么？ 万人迷，眼睛就是发电机，啦哩啦啦啦啦啦的美丽，我都连歌词都 忘词哎。 那个，因为那个歌是逗趣的歌啦，那老师是摇滚嘛，你拿摇滚来唱那个逗趣的歌就不 行， 像有矛盾，很有 很矛盾。 八七乐团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点。我刚好听到说，对，你们还把自己比喻成那个《 西游记》， 所以你们各自的角色是什么？ 我是那天突然间想到，因为我们大雄哥吉他手是吃素的，所以我们说他是唐僧。然后我是，老实说，我这四年他们也常等我减肥，我们来破百公斤，然后也又没缺声乐，也唱不了老师的歌，他们也很头痛。到最后我终于顺服，那所以我算是很难搞的人， 顽皮又难， 我是难搞的人。如果认识我们这个团的话，爱情。是很难搞，最后我改变，所以我叫孙悟空啊。然后豪杰他就是平常喜欢看到美女就喜欢聊两句。 刚刚豪杰哥在广告的时候很大胆的说， 所以他就是 色情的我也可以聊。 所以就是虽然他不承认，但是我们家就是猪八戒。然后我们的乐咖呢，他就是任劳任怨，因为平常他就是我们团的大小事务、财政啊，平常的那些我们团务的所有的事，对，他都要管，他大小事都要去处理。所以他就是我们任劳任怨、没有半句怨言的沙悟净。然后我们的王童呢，就是 沙悟净有唐僧也有 了，已经没了四个，每个都满了， 还有。 所 以我就说他是那匹白马， 是他说王童是那匹白马。 哎、欸，你不能就是因为就是他没有角色就硬 塞一个动物， 你不能想要骑个动物就这样。 对 啊，对对对对对，那个阿修罗吉他手骑就怪怪的，我觉得 其实到最后不是，我觉得他是那个 紧箍咒。 这个比较对。 老实说，我很难搞，但是我真的是会听他的话，但是我又很痛苦，但是拿下来我又会舍不得。 刚刚是 太浪漫了吧？ 是趁机在我们节目放闪吗？ 不，我们已经闪很多年 了。 我们已经闪很多年，也不再闪这一刻。 你是说闪还是散？ 散。 哎呦，你们真的是很放闪的一对，闪到我会觉得说， 没有， 这样好吗？ 我们应该是没有避，所以大家觉得我们很闪。我觉得有爱就本来就是要及时说啊。嗯，如果你真的遇到你身旁是一个很爱，哎，你们两个是情侣吗？ 喂，他结婚，你刚听到吗？ 啊，不好意思， 他结婚有可能是老婆是， 有老婆是他。 哦，不是， 他这样聊天就不是了。 哦，好，哎呦，你 女生就是心思细腻， 对啊，女生有那种感。 你看你们两个坐那么近，我们两个离那么远，很明显啊。 我们也有离过很远的时候啊。 所以就是，那大家就会一直逼问你们婚事，你们也是不介意别人逼问的，反正就是开心。 现在没有，就是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人生的蓝图里面。嗯， 反正现在这个状态是 OK， 是好就好了。 对。 我那时候看到就是巴西乐团，你们之前有在分享，你们在第一讲就是说，一起玩音乐很开心，是因为没想到就是我们去商演，坐在保姆车上，然后我们在车上可以聊开心的聊音乐，然后下车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觉得太开心了，所以这个团要一直组下去。 是 这一次宣传，你们还是持续是这样的状态吗？还是很快乐吗？ 还是很快乐，而且王彤难得他大时代可以休息一下。下来宣传， 对，刚好 现在是出国了哦。 对，佳妹被写出国。 对， 那其实当初他们我接这部戏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中间你会有一段时间会出国，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我觉得哇，也太天时地利人和了吧。 所以不是因为你要求，就是我要去当那个 keyboard 手了，所以要出国。 我们乐团没有这么伟大，飞到一个八点档为了我们宣传。 对， 这游戏规则不可能这样写。 被豪杰哥逮到机会， 逮到机会又来负面一下。 没有，我是说真的，我们运气真的非常好， 这是真的。 真的非常好，对啊，所以其实这次我真的觉得很，应该是玩音乐是件真的很开心、很疗愈的事情。嗯，就因为玩音乐跟拍戏不同，所以音乐才这么的吸引我们吧。我觉得， 拍戏是不断的就是你要把电放出去， 一直在掏，一直在掏自己， 掏电。然后玩音乐，它就是不断的在 充电， 因为音乐它你就是不，你跟音乐一直在擦那个摩擦那个火花，所以你会一直有很多东西进来。 那当餐厅老板是掏电还是？ 那个是浪费体力。 不止浪费体力， 那个是 浪费钱， 那是耗电。 我跟你说，做餐厅那是劳力。劳力活，老实说，开了餐厅，我只有一个感觉，就是哇，原来老百姓生活这么辛苦，这么辛苦赚那一块一块，原来是这么辛苦。因为以前我们在餐厅吃饭，你再怎么吃就是德麦菜一上来你就吃嘛，然后你也根本就不知道一家店他要从头到 Z 到把餐送到你的桌上是有这么难的一件事情。 哇，我从你的眼神看得出好像很苦哎。 开餐厅做餐厅的老百姓真的很 辛苦。我听我阿姨说，费玉清好像就是隐退的一个小小的契机，是因为他去买早餐，然后他就看到一家大小大概五六个人，然后就准备帮他准备一个三明治。然后是一家大小五六个人帮他准备，然后他只付了大概30块。他说你看这么一家人忙了一件事情服务我，但是他只拿30块钱，他到底在干嘛？就是他觉得这个30块有这么难赚，然后他常常为了这些工作，然后忽略很多身边他自己的家人亲人，然后看他们一家人那么的和乐，然后赚30块也很开心，他就决定把这时间留下来继续的哇爱他 身 边 的人， 陪家人就对了， 对， 好有意思啊， 多陪家人这个 keyword 我是不敢。再多 啊，那我还有点事情，我要去陪我的家人了哈，那你们慢慢聊了哈，我先去陪家人了。 刚刚豪杰哥又有提到，就是我们都到这个年纪了，然后就是有时候你要追的是一个梦，你不行，你就是如果我在10年后、20年后回想我的生命旅途，我会觉得还好，我还有做这件事情。 对， 所以现在是已经有满足的状态吗？还是你还有很多的梦等着你去完成？ 其实就是从小都很喜欢做很多梦，但是我觉得都是蛮不切实际的梦。凭良心讲，都很不切实际。 比如说什么杂耍吗？还是比如说 是啊，练杂耍，我练杂耍花了很多时间。但杂耍其实不是拿来用来赚钱的。对对对。那比如说现在有时候我在家里，那我老婆看到我打鼓，她也会就一股怒火。她有时候看到我弹吉他练口琴，她也会怒火。她觉得说，你一件事情都没有做好，你还很喜欢做很多事情。那最近我又陪我小孩练琴，我都还跟我老婆说，可不可以那钢琴老师下课之后我想再自己上一堂课。那我老婆觉得说，我小孩已经上一堂课花一个钱，你还想再花钱吗？ 他还陪小孩上那个乒乓课， 对，都很花钱啦，对对对，但是我就觉得说，我不知道，我都一直觉得说人嘛，就是我对于钱没有这么对，没有这么的 强烈欲望那样。 对，那我都觉得说，我很希望说可以投资我自己，不断的学很多东西，所以我不敢说这个乐团将来会走到什么样的地步，但是我觉得这过程大家是很开心的， 是， 而且在多年后来回想，我觉得都是可以满足的， 生命是很丰富，会变得很丰富， 对，人生才不会白走一趟一趟那样子。 对对对， 这一次呢，听完这一张八七乐团的霸气，然后听众就说，好像有两首歌很像，我有听错吗？这样子， 哦，对对，台语版 哦，对，我们有一首歌，那时候在高雄，帮韩市长唱的那个主题曲，做会最棒，然后我们也有一个。中文版叫不成背弃，不成背弃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刚 团名， 我们叫北七，所以不成背弃就是响应了我们那个名字， 用歌去包团名。 那今天你觉得要放台语版的，还是要放国语版的呢？ 你们想听台语， 你们喜欢哪一首？ 那我就放那个，就是把那个名字不成背弃的那个送给大家好了。那。乐康刚刚说什么吗？ 乐康讲 话了，乐康讲话了， 乐康讲话 了， 讲话了， 安静，大家安静， 安静，安静。好，卡哥，你觉得要国语还台语？ 国语，国语。 哎，我也喜欢国语，对对对对对。 搞得我好紧张啊！ 那对， 讲话。 听不成背弃的时候，八七乐团有什么要宣传的吗？ 哦，我们接下来会安排音乐会，小型的音乐会，然后北中南应该都会有，然后地点时间就是关注我们，我们再告诉大家，其实一起来玩这样， 请到那个 Facebook 还有 IG 还有 YouTube 可以搜寻八七乐团，数字的八七， 寻找一些适合的 Live Pop， 来办小型的音乐会这样， 好的，希望你们可以中了一首歌，把八七就是火给炒起来，然后又可以听到你们下一张专辑， 谢谢， 今天谢谢你们来， 谢谢玛丽马克。 来自新加坡的天地会乐团，配合电影情节，打破金属摇滚曲风，加入抒情与爵士，呈现出乐队多元化的创作理念。请听天地会乐团《最后爱上你》。 喝着喝着，突然说爱上你了，干了干了，宿醉谁会在乎？跟着节奏之下，哼着心中的歌。沉沦于旧爱，最后遇见你是浪漫的情怀。梦醒之后又像喝个痛快，自由自在的爱，最后爱上你是美丽的。 你知道有种小三可以登堂入室还神不知鬼不觉的吗？它就是三手烟。烟熄灭后的有毒物质会附着在头发、衣物、沙发、地毯或玩具上，影响家人的健康，对幼童的伤害更大。爱他们，现在就戒烟吧。爱不吸烟，为爱戒烟，请拨免费戒烟专线0800-636363。以上为国民健康署广告。 天气一变，眼睛鼻子就好痒，也不顺，这样的日子真让我怀疑人生。 你在怀疑人生吗？我是中国医药大学林文馨教授。 CMU995 益生菌荣获93国际专利及创新研究奖，是世界级的专利菌种，研究证实可调整体质，使排便顺畅，让你不再怀疑人生。 领航生技独家代理，索取试用包0800-678-995 0800-678-995。 大家好，我是 Cindy 曾云馨，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来自孤独的小岛，你来自欢乐的离岛，乘着小船来到我的岛，我会好好珍惜我的好。 千万光年距离，愿全心为你，满是伤痕委屈也不会可惜。哦，雪白色的回忆，因为你出现奇迹。哦耶，穿过了时空，堆积那些过去，只想与你相遇。梦里模糊的你也渐渐变得清晰。I'm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